色不易形容，就算会有一点唐突也要说，请搬进我心窝。如果你不幸的在离家出走，我心我做你的心窝，也许品质不太够，甚至会用几刀子装得下你我。请快准备行李，丢掉用不到的伤心旧回忆，脑海中像本日记，从此更新，却又彼此专属。